一个站，那么代表已经到达了 the bottom of the ocean. This was the first undersea station to operate without help from the service. 是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《去旅行吧》，我是朴龙君。 非常非常舒服，大家都会感叹啊，希望呢的，他用韩文说， 希望呢其实是 舒服， 对啊，可能刚学韩语的人觉得，哎，希望呢不是凉快的意思吗？怎么